想喝醉，醉了不想回，昏昏沉沉不知想，点点都倒泪满行，喝酒谁又比谁强。苦酒喝了叫人伤，有谁来陪，有谁来陪，何必在乎你是谁，斟上一杯又一杯。好想喝醉，醉了不想回，昏昏沉沉不知想，点点倒倒泪满行，喝酒谁又比谁强。谁来陪，有谁来陪，何必在乎你是谁，斟上一杯又一杯。谁来陪，有谁来陪，何必在乎你是谁，斟上一杯。